对不对？咱们懂这个啊，这就跟标点符号似的，老得用。你葱怎么用？姜怎么用？ 是， 葱是切段，姜切片，蒜捣泥。你什么时候加蒜？葱是之前下，蒜得最后搁。 是是是是， 对不对？ 这个文人太了不起了， 咱们都懂。 姜对蒜， 姜对蒜。 我说八， 一， 一，八对一， 八一建军节。 建军节， 建军节，我们文人在一块会餐，大家伙全都那儿写对联， 八对一， 八对一， 我说和， 锅， 和对锅， 和对锅呀， 对得上吗？ 太对得上了， 怎么着？ 你那和是盛水的呀？ 是啊， 我们这锅也是盛水的呀，我们说的是蒸锅。可不是炒锅， 是是是， 这你得分清楚了。 对对对对，和对锅， 没错。 我说煮， 熬， 熬，煮怎么对熬啊？ 煮拿水煮， 是啊， 熬也是拿水熬啊。 哦， 咱不动油。 哦， 这煮要对炒没有了。 是， 没有，小学毕业了。 是是是， 我这几个字加在一块是个对子上联，九江八河煮。 嗨，我跟你对呀， 五湖四海神 啊， 这是过去龙王庙给龙王爷贴的对儿。 哎，不不不， 九江八河主， 你等你等会儿，刚才你可不是这么对的，刚才不是这么对的， 不是吗？ 你看，我说九， 我说葱， 我说姜， 我说蒜， 我说八， 我说一， 我说和， 我说锅， 我说煮， 我说熬， 我是九江八河主， 我是葱蒜一锅熬。 您这叫什么词儿？这是？葱蒜一锅熬， 这赖我吗？这个 啊， 赖我吗？ 怎么不赖你啊？ 这赖您呢？ 怎么赖我啊？ 咱这干嘛呢？ 对对联呢？ 比谁脑子好呢？ 不是啊， 您一说酒，我猜着了。九江八河主，我给对五湖四海神。您这属打字机似的往外蹦字儿，您看看。 赖我 一块儿说出来呀？ 一块儿说出来。 对呀。 那行，我说羊肉， 萝卜， 萝。萝卜， 这可打手份上了。 怎么呢？ 这咱们知道 啊， 羊肉汆萝卜，四两白干，二两米饭，搁在一块儿，20多块钱，吃的又舒服啊，又平整，而且很好消化。冬天呢，还有助于顺气。您要在我们这吃，给您打个8折，怎么样？ 这连钱塘都管啊？这还是厨子似的。 叫厨子，文人。 羊肉对萝卜， 对萝卜。 我说中骨 萝卜， 萝。中骨可对不了萝卜了， 中骨穿萝卜吗？对不对？ 没听说过，中骨穿萝卜硌牙。我这敲的钟打的鼓。 我这是敲的锣打的钹。锣钹。 锣钹。 哎。 对得了中骨。 当然对得了了。 我说绸缎。 萝卜。 萝卜。绸缎也对萝卜。 绸缎包萝卜呀。 不，这不行。我们是穿的绸子跟缎子， 我说的是13丝罗9丝罗的罗，大五福布的布，罗布。 绸缎对罗布， 对得上啊。 我说岳飞 萝卜， 萝卜，这可对不上了。 怎么对不上？ 我们这岳飞是忠臣， 我们萝卜是孝子。 小萝卜孝顺大萝卜啊？ 不是，他您怎么这么理解呀？ 不是，这萝卜怎么是孝子啊？ 一看就没文化呀。 怎么没文化？ 光看书不行， 那 得听戏。 听戏， 京剧有一出。 哪出？ 华游山。 木莲僧救母。 木莲僧是法名啊。 对呀。 在家姓什么呀？ 姓傅。 叫什么呀？ 萝卜。 萝卜呀。 萝卜。 他救母去了，那不是孝母吗？ 对对对对， 对不对？ 这萝卜还真是孝子。 孝子， 你再听这个 萝卜， 我还没说呢。我还没说呢， 我先说出来搁着。萝卜白菜都可以混搭，知道吗？这是咱们当家菜，您做什么我都敢往里敲萝卜，你信吗？ 我不说俩字了，我说仨字儿。 大萝卜。 大。四个字儿。 好大萝卜。 五个字儿。 好 大个儿萝卜。你外边活动活动，这一车萝卜全卖我了。 这干嘛呀？ 哪能说全是萝卜呀？ 不能是萝卜。 那当然了。 那没关系 啊， 您换换，我也换换。 是， 没问题。 你听这上联， 您说， 小老鼠偷吃热凉粉。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怎么了？ 没文化了。 怎么没文化？ 看出来了。 怎么着？